樱木花道对于一年级最高年级的比赛表现得好好的流川枫非常之不满，但是亦被流川的技术吸引到他目不转睛。终于他也有机会在这场比赛中出彩了，但这次初登场的入樽竟然是强有力地将个篮球入在赤木的头上。困扰花道的柔道小子， 有冇搞错啊？个衰人仲未到噶，已经等咗佢三个钟头噶啦。会 唔会系佢已经翻咗学校度啊？可能我哋睇漏眼啦。 傻仔啊！你以为我会睇漏咩？你都知佢个样几突出噶啦，红色头发噶嘛。系佢啦。 唉，最憎我落雨噶啦！哎呀，头先俾大猩猩捻住我条颈，捻到鬼死咁痛添噶！ 你就系一年级嘅樱木花道系嘛？ 嗯。呢段课文咧就系讲阿赤木啊，你试下翻译嘅。 系。他说早上这就是充满着希望的一天开始，人们对这金光灿烂令人目眩的景象非常向往，因此不少希望幸福皆由此起。 嗯，你都非常之好啊，唔该晒。 好犀利啊，赤木同学，头先嗰段文章真系好难译噶。 系咩？ 同佢啊，真系冇得比啊。 是啦，赤木同学啊，篮球队怎样啊？你做了队长，是不是应付得很好呢？ 不是啊，还未寻得啊，要好严厉地训练他们，不过很多时不知不觉地放松了，会警惕自己啊。 已经很严厉的了，还想怎样 啊？不过今年的篮球队似乎不用了。 是啊是啊，在学校里面的口碑很好的。 不是说有些好升的一年级生加入了吗？ 怎样说好呢？全部都是有问题的学生。 刘仙同学，刘仙同学，哎呀，不如叫他起身啦！你看下小池老师对眼啊，嬲到啲就嚟喷火咁咯。刘仙同学啊，快啲起身啦！刘仙，啊！ 刘川，点解成日上堂要瞓觉嘅？系咪我教书教得好闷，闷到你要瞓觉啊？快啲话俾我听啊！起身啦，而家上堂时间啦！哎呀， 老师啊，佢上其他堂都系咁样噶啦。 我话过好多次，喺我瞓紧觉嘅时候唔准人骚扰我噶啦。 咩话？哎呀！你想点啊？你打老师啊？哎呀！ 樱木花道，樱木花道，喂，水壶， 嗯， 樱木今日做咩啊？又逃学啊？ 哎，我点知道啊？ 哼，梗系又逃学啦。我冇估错，一定系噶啦！叫咗佢整黑你头发又唔整吓，呢啲咁嘅人啊，唔使三个月啦就会退学噶啦，简直系冇得救嘅。喂，水壶，你真系唔知道佢去咗边度啊？喂，唉，真系令人讨厌个学生。 花道佢搞乜鬼啊？仲未见人嘅？ 你就是樱木花道，果然没错，你的体格真的不错啊。 你们想做什么啊？做什么要匿在这里等我？我现在被你们搞到迟到了、啊、 你在这里说什么啊？根本就是你自己迟到在先的、哦、 居然还赖我们、啊、 你以为我很想跟你聊天吗？看来你就是那个人家说的黑人憎的大蠢材了，是吗？ 什么话？你到底是什么人啊？我根本就不识你们的，也都没见过你们的。 哦，你同我哋事实上系无仇无怨嘅，不过我哋奉上头嘅命令，对唔住都要做一次啦。 听讲你哋今次同凌南打练习赛噃？ 系喺旧年嘅县大赛嘅时候，以成百点之差输咗俾佢哋。只有凌南的主将如柱这个人才可以完全控制住赤木的，而在当时呢，赤木他就是 我都信了，今年一定会分组的。你们的目标是去到哪里啊？入到八强啊？又或是高中校地赛啊？ 是全国冠军啊。 哇，好犀利啊。 全国冠军啊，这个说话在初中那阵已经是口头禅来的， 由小学开始才啱。 是全国冠军啊， 希望他们可以帮我实现东武的理想。 赤木、啊、 全国冠军当然是我们拿先、啊、是我们柔道部拿先的、啊、你真的来了啊，青田。 青田， 青田同学，青田同学， 你做什么成日偷听人家说话的？你唔好成日偷住人哋讲嘢，就喺隔篱班走过嚟先得噶。 唔好再沉迷喺篮球呢啲咁唔实际嘅运动上边啦。你唔系咁冇出息系嘛？ 点解你话篮球系唔实际嘅运动啊？你乜嘢都唔识，唔好喺度扮识嘢啦。你要讲呢啲嘢，到底要讲几多年个心先舒服噶？ 以你嘅性格，冇理由同我讲埋呢啲咁嘅说话噶嘛。 现在的气氛好紧张啊！他们两个做乜嘢啊？ 他们是这样的，时时为了这件事闹交的。他们两个呢，虽然是亲戚，但是由小学开始呢，就已经是竞争的对象的了。 听了，这关系好复杂啊。 讲我又讲了，晴子妹妹几好啊嘛， 你不要搞他啊。 青田在小学那阵开始呢，就已经对赤木的妹妹晴子一见钟情，爱上了他。 这关系真的好复杂啊。 总之呢，我哋柔道部而家就係朝住加强实力去对付高校比赛，至于全国冠军嘅宝座就非我哋莫属啦，赤木。 青田啊，我哋今年呢个赢边係非常高喎，因为啲新生啊係可造之材。 我哋都係喎。我哋都加入咗一个百年难得一见嘅人才啊。 你唔好咁夸张啦，咩人才咁巴闭啊？ 他就是一年级第七组的樱木花道。 咩话？ 喂喂，咪住先啊，青田，你话咩话？ 我已经讲得好清楚啦，乜你听唔到咩？总之我嘅精英部队而家喺度说服紧佢。不过佢哋都系粗人嚟，希望唔会带上嚟啦。 咩话？ 青田同学，有二年级嘅同学揾你啊！ 睇嚟说服咗佢添啦。 搞佢唔掂啊！ 竟然连我哋嘅猛将都打低系嘛？真系好犀利啊！我一定要得到樱木花道呢个人嘅，睇住你！ 哎呀，做完运动个人咧就即刻觉得肚饿噶啦！学生哥啊，你唔翻学唔怕噶？ 哦，翻学啫嘛，有乜所谓哦？哦，好啦，打搅晒，唔该晒你啊！ 目不暇給添啊。 晴子， 好吸引啊。 做乜嘢啊？佢哋应该上紧堂噶喎。 晴子同学发现咗我哋， 同佢挥下手啦。 晴子冇同学啊。 你快啲翻埋位啊！ 啊！你又似咧咁样对待晴子小姐，我边有啊？ 你点解喺度嘅？ 你喺度做乜嘢啊？ 正我以后会咁啱见到你嘅。其实我系想啊。 你喺上堂我就嚟偷睇啊，真系下流啊！ 你哋啊，跟我去体育教员室。 我哋咁教训你， 要弊啦，翻到俾人捉住咗添。 哎呀呀，你哋班人咁冇良心啊嘛！喂，你啊，佢哋都有份睇我喎。 花道，你竟然出卖我哋啊！咪你唔翻转头，我大男走啦！ 好啦，英雄，你乖乖地同我留喺度啊！ 哎呀，你哋几个抌低我就走啊！太卑鄙啦！ 花道，唔好再挣扎啦！ 放开我啊！英雄，唔好走啊！ 你居然就咁走咗去，可恶啊！真系好痛啊！ 呢个樱木啊，真系个好难应付嘅人嚟噶。 可恶啊！佢究竟系咩人嚟噶？有志你， 好精彩啊！佢竟然能够将两个咁好力嘅人，用咁轻描淡写嘅怪力，就可以解决晒佢哋。呢一种威力，亦都可以转变成战斗力嘅。我呢一次真系可以话大开眼界。樱木啊，我知道你就系为咗柔道而诞生嘅人嚟嘅。樱木花道，你退出篮球队，加入我哋柔道部啦！我哋好需要你， 你快啲翻去上堂啊！你已经系三年级生嚟噶啦，仲唔快啲振作？哼，都唔知你点谂噶！快啲翻去上堂啊！知唔知啊？ 喂，佢啊！ 佢真系靓咗好多。 好啦，你仲妄闯啊！ 嗰个人做乜嘢啊？系高年班生啊？晴子，你识得佢嘅咩？ 系啊，佢同我哥哥由细玩到大噶，佢个名叫做青田龙彦啊。 嗰班樱木军团都已经算数啦，而家又多一个青田啊。晴子啊，你识埋啲人全部都怪怪地，佢哥哥都好得人惊啫。 哎呀，边度有咁嘅事？哥哥佢好好人噶，只不过佢有时恶啲啫嘛。 清田啊，你似乎已经坐了成个钟头了。 冇错啊，柔道部的主帅在这里做什么啊？ 不要那么啰嗦啊。 是啦，赤木，那个樱木花道我一定要得到他为止的，你放弃吧。 你又在这里讲这些这样的东西？ 他根本就是一个为了柔道而诞生的人来的，无论他的体格、力量还有他的胆识，他并不是那些学下球技就会满足的人来的，他是追求打斗技术。 喂，你唔好自作主张啊。 係打斗技术啦，而且最重要嘅都係佢自己嘅心意。乜你以为佢真係鍾意打篮球呢一种运动咩？吓，如果你咁諗就真係大错特错啦。佢鍾意嘅其实并唔係篮球，而係晴子啊。你知唔知啊？ 嗯， 佢唔係鍾意篮球所以加入，佢咁做即係为咗吸引晴子注意。不过冇办法啦，晴子佢真系越大越靓嘅，冇见佢一排啫，就成个人都成熟晒。佢之所以加入嚟湘北读书啊，梗系想跟住我。嗯， 你喺度讲乜嘢啊？ 赤木啊，我劝你都系唔好用晴子嚟做嚟将樱木佢绑死喺篮球队度比较好啲啦。 咩话？ 好似佢咁有潜质嘅男仔，应该由得佢自己去决定心里面想做同适合做啲乜嘢咁先啱嘅。 我赤木从来冇要求过佢加入我哋篮球队嘅。 好，喂， 系咩？咁即系话你身为篮球队队长，就算柔道部想招揽佢过去，你都唔会有任何意见嘅咧？ 呢啲系佢嘅自由。 咁好啊！ 喂，咪住先吓。我身为副队长唔赞成咁做㗎。喂，清田啊。 既然篮球队队长都答应承咗我，咁就算你呢个副队长点讲我都唔需要听啦。 喂，咪行上去，赤木。 你咪讲真噶，青木。 是你啊，你嚟做咩？ 我系柔道部嘅队长青田樱木花道，我有啲嘢要同你讲嘅。 嗯？ 哦， 系啊，冇错。 子子啊， 嘿，两哥哥， 老哥哥， 啊，晴子妹妹，你啊，你啊真系靓咗好多啊，晴子妹妹。 一下唔觉意讲咗心里边嘅说话添。 好啦，我有事要同樱木佢倾噶，系咁先啦。 点解啊？佢哋咁亲热啊！ 嗯，咦，佢哋咪青田同樱木？青田呢个衰人啊！ 好啦，你着起件柔道袍先啦。你生出嚟就系为咗将柔道发扬光大嘅。你加入我哋柔道部啦，樱木花道。 柔道？哼，你到底又搞乜鬼啊？我而家嚟问你啊，你同晴子系咩关系噶吓？点解佢会叫做龙哥哥、啊？ 是不是好羡慕呢？ 花哥哥， 晴子小姐啊， 你最多都是停留在樱木同学的阶段啫，听到个称呼都应该知道两个人之间的亲密程度啦。我已经赢了你了。 咩话？ 喂，木木，我不喜欢这样偷偷摸摸去看人家做事的。扮女把啦！ 诶、哎，唔得啊，唔可以任由鹦鹉俾柔道部鱼肉噶。你睇下，青田而家着住件柔道袍啊，话唔定会用武力逼鹦鹉加入柔道部噶，可能系私刑啊！ 蠢材，你点会咁样话佢嘅？青田已经系出咗名嘅高手，你以为佢会咁样对鹦鹉咩？ 曾几何时啊，你自己咪一样咁样对付呢个篮球嘅门外汉，今日点计数先？ 嗱、啊，鹦鹉有啲好嘢俾你睇啊！ 哎呀，咩你啊？有啲咁嘅兴趣啊？我好得人惊、啊。 你唔好乱咁谂啊！你睇清楚呢个系边个嚟？ 唔通佢就系、 是？估啱咗啦！呢一张就系曾经同小王时候影嘅相嚟。 你话咩话？ 你就中一，你就中二，你就中三，跟住呢张咧就系初中毕业典礼嘅，连 毕业典礼嘅都有。哎呀，呢啲都系中学时代嘅情子嚟噶，真系一个可爱嘅中学生啊！ 全部都系我嘅私人珍藏啊！不过如果你肯加入柔道部嘅咧，咁我就将佢哋全部送晒俾你啊！你认为点啊？ 哎呀，这个衰人啊，是他自己利用情节来做你啫。难为头先他还在我面前讲得咁口响，原来他已经做埋啲咁卑鄙嘅嘢。 哎呀，呢次弊啦，赤木，你睇下樱木个样啊， 系咪真噶？ 我系睇下佢完全入晒迷啊， 佢根本就系一个咁嘅人。 好啦，鹦鹉，如果你加入柔道部嘅咧，咁呢啲相就全部属于你噶。你真系醒目嘅鹦鹉。 似乎陷入咗青田部嘅陷阱嘅樱木花道，佢会唔会放弃篮球队而加入柔道部呢？青木同佢既系亲戚，亦系竞争对手嘅柔道部主将青田，同样系对樱木花道非常之注意。无论如何都想樱木加入柔道部嘅青田，仲以晴子嘅相嚟做利噃。 嗱、啊，樱木花道，如果你加入我哋柔道部咧，咁呢度所有嘅相都可以俾晒你噶，你认为点啊？ 系咪真噶？ 喂，青木啊，跟住大件事。 樱木笨人根本就是这样啊！ 花道要打篮球啊！ 佢俾啲相印到失晒魂，真系太过分啦！ 嗱，呢啲咧就系小学开始直到中学情史嘅相嚟噶。对于我嚟讲咧，我真系唔舍得放弃啊！我真系非常之心痛噶。嗱，英望，相信你一定会明白我呢种心情噶。我知道你同我都系一样咁仰慕情子佢噶嘛，系咪？ 啊，我明，我明， 而且仲产生咗微妙嘅反应添。 好晒尊严， 虽然只系收集到咁多啊，但系都用咗5年时间噶啦，呢种辛苦法，英望，我相信你都会体会得到噶。 嗯嗯，明白，明白。 如果你真系想拥有情子呢一辑相嘅咧，咁你就要加入柔道部啦，知道吗？ 唔得啊！ 咩话？ 讲得啱啦，英武， 奇迹啊！ 喂，咪住先啊！你系咪想要呢辑相噶？ 我要啊！ 啊！哼！你既然想要，咁就快啲加入柔道部啦。 唔得喎，冇错啦，鹦鹉，千祈唔好应承佢啊。 你咁讲即系点啊？你系咪唔想要情子啲辑相啊？ 要啊！ 哼，咁你啊快脆啲加入我哋柔道部啦嘛。 唔得啊！ 你讲咩啊？咁样你系咪真系唔想要啲辑相啊？ 要啊！ 要你个头啊！你既然唔加入柔道部，我唔会俾呢辑相你嘅。 好啊，既然系咁，我就用我嘅实力去攞啦。 嗯， 柔道部我系唔会加入嘅，不过啲相我就会要。 清田佢真系好唔了解樱木嘅性格啊！其实樱木咧，佢好憎人哋用卑鄙嘅手段嚟逼佢做唔中意嘅嘢噶。 佢只不过系一个大细路嚟。 哦，咁啊系， 成个细路咁。不过我绝对相信佢唔会加入柔道部。 用实力嚟攞，哼哼！除咗赤木之外，够胆用咁嘅口吻同我讲嘢，你都算系第一个啦。 大猩猩咩？原来你都系识得大猩猩嘅咩？估唔到噃。 哼，我都好想唔识佢啊！我同佢读小学嘅时候已经系同班同学嚟噶啦，我点都唔可以忘记喺小学5年班嗰一次。我嗰阵已经系柔道部嘅正规队员嚟，我当时已经系好醉心柔道呢一方面噶啦。有一次我就跟他说， 喂，赤木啊，你都要加入嚟柔道部会好啲喎，你加入之后呢，一定会好似我咁强劲嘅，而且仲会令到你觉得柔道系好好玩添啊，知唔知啊？ 我将我自己咁喜爱嘅嘢咁落力咁介绍俾佢，纯粹都系因为出于我一片好心咋，同埋友情啊。但你知唔知个衰人同我讲乜嘢啊？ 唔好啊，只三嚿肉酸。 佢就是一个咁衰嘅人嚟呀，将嗰个少年喜好嘅嘢咁样践踏法，你话系咪好过分啦？ 嗯，直情系啦。 嗰个衰人咁样伤害我嘅弱小心灵，于是由嗰阵时开始咧，我就同佢嘅感情开始有破裂啦。呢个全部都系佢嘅错嚟噶。 系咪有啲咁嘅事啊？ 咁耐嘅事点记得咁多噃？ 咪住先啊！大猩猩对我啊，咪仲更加过分 吓？点样过分法啊？系就讲嚟听下啦。 前一次啊，我喺大猩猩嘅头顶入樽啫嘛，点知佢又箍住我条颈啊！ 唉，你咁做法啊，系人都会嬲啦。咁咪你自己唔啱在先噃。 咩话？但系我唔系特登噶嘛，咁都唔使啊，箍到我条颈就嚟断噶。佢实在太过分啦。 唉，系咁冲动，我都未讲晒。我又想起曾经受过他的苦啊，那件事呢就是我这一生人都不会忘记的。就是在小学6年级那天，有一天是身体检查，而我们两个是特别高过人的，而我们呢还比赛紧身高和体重。 哇，好高大啊，赤木啊，你有73公分啊。 我当时很有信心赢他的。 清田啊，你身长就得了全班第一了，但脚就短一点。 梗系啦，咁咪因为你成日都玩柔道啊嘛，所以对脚咪短过人咯。 吓、啊， 所以你对脚咪会短过人咯。 你话佢几恨人憎啊？如果佢唔系咁讲啊，我都唔会咁嬲嘅。 所以你的腳咪會短過人咯。 哎呀，咁樣俾佢當頭一擊啊！但係咧，我對腳之所以係咁短，並唔係因為玩柔道嘅，而係天生出嚟噶嘛。 你話佢咁講係咪好過分咧？ 過分啊！ 喂，赤木啊，真係有啲咁嘅事，你咪真係咁樣對佢噶？ 我點記得咁多啊？ 就係因為呢一次，我同佢兩個人之間嘅感情就真真正正咁完完全全破壞曬，全部都因為佢唔好。 係啊，仲有啊，大猩猩佢啊，成日都蝦我啊，淨係要我練佢基本技術喎。 咁呢層就梗係啦。你知唔知啊，櫻木？最麻煩嘅仲係因為佢係晴子嘅親生哥哥呢一樣嘢啊。 點解？點解啊？点解一个咁粗鲁嘅男人会系晴子嘅哥哥嚟啊？佢哋呢一对真系唔似兄妹啊！我话简直就系我眼中钉啊！ 哎呀，冇错啦！ 喂喂喂，赤木啊，你冷静啲啦！佢应该唔系有恶意嘅，可能系佢冇心讲出嚟嘅啫。 点啊？不如同我携手咧，我哋两个都系有共同嘅目标。都是要打倒赤木的。 好、啊、 好啦，咁你呢就喺度打子木啦。 我点会咁样㗎、啊、你竟然啊擅自咁寫低晒人哋嘅资料都有嘅，你真係卑鄙呀。 喂呀櫻木啊，你係咪唔要呢啲相啦？ 真係要啊。 咁咪係啦，要就加入我哋柔道部啦。 唔得、啊。 哼，咁你真係放弃㗎啦。 所以呢，我咪话过要用实力攞啦，我唔鍾意咁麻烦搞咁多嘢㗎。 好嘢啊，你果然唔係一个咁容易商量嘅人嚟。 你几时有同我商量过啊？ 咁就要俾你睇我青田龙二嘅厉害啦，我绝对唔会匿埋，亦都唔会走开，你即管放马过嚟啦。 好啊。 櫻木啊！ 啊，嗰、那个咪系櫻木嚟嘅，就系櫻木佢搞到我哋而家咁样噶啦。青田佢出手啦，櫻木佢咁对我哋咧，佢系帮我哋报仇噶咋。 的确巧妙啊，一招就将佢搞掂，真不愧系青田前辈啊！ 好嘢， 好嘢， 英木， 鬼嘈啊！ 系 对唔住啊，前辈。 好痛啊！ 我不由自主咁答佢，我真系谂唔到佢个杀气咁重嘅。喺头先嗰一刹那，我感到佢有野兽嘅杀气，我好自然，好自然就将佢一弹。 你个衰人啊！竟然用柔道嘅技术嚟对付我系嘛？太过分啦！ 櫻木你正一蠢材嚟㗎。 喂赤木啊，佢俾人搭生住咁搭啦，快啲阻止佢啦，唔係佢就会受伤啦。 好，再试多次，话唔定佢比我估计更加厉害。 嚟啦櫻木，柔道交手嗰一刹那就可以知道对手嘅厉害㗎。 咩话 青田前辈， 哎呀，同我哋一样都要包住个头咯， 好卑鄙啊！ 点解你唔堂堂正正用柔道同人较量，要用个头撞人啊？ 咁点算卑鄙？樱木根本就唔识柔道噶嘛，佢哋班人啊，简直喺度乱咁噏噶。 攞到啦！ 好嘢啊！我而家终于都可以攞到晴子啲相啦。既然我已经攞到手啦，咁唔使再求你啦。好啦，同我问候晴田啦嘛。 哎呀，青田又同佢打起上嚟。 好嘢啊，前辈，呢招叫做十字扣碗锁啊！ 点啊，英木，柔道部里边咧就有啲咁嘅技术噶啦，你而家系咪好想加入我哋柔道部咧？ 你越逼佢，佢越唔想加入啊！真， 快啲啦，加入我哋柔道部啦！ 唔得啊！好痛啊！ 要加油啊！今日都系一样，要加油，要努力啊！ 嗯，佢哋咪去做乜嘢咧？ 喂！你哋两个喺度做咩啊？一齐踎喺度偷睇柔道部啊？咁你哋有啲咁古怪嘅癖好咁咩？ 乱讲啦！ 今次大件事啦！ 哦， 哎呀，放手啊！ 佢究竟想将佢点啊？唔通系啊？ 快啲退出篮球队，加入我哋柔道部啦，樱木！ 唔得啊！哎呀呀，好毒啊！ 青田话樱木系柔道部八年难得一见嘅好人才，系都要逼佢加入啊！ 咁点得噶？快啲阻止佢啦，青木前辈！ 冇错啦，仲唔快啲阻止佢？佢连手都会断噶。 不过， 唔得，我唔去得噶，我冇能力可以阻止到佢哋啊！青木啊，净系你先可以阻止到佢哋噶咋？你快啲去阻止佢哋啦，青木！ 青木前辈啊！ 你哋唔使担心嘅。如果青田想樱木加入柔道部嘅，咁佢一定唔会整断樱木只手。 但系如果樱木佢俾柔道部抢咗去嘅话，咁点算啊？佢而家渐渐已经训练到有篮球员嘅风范噶啦。 呢一样嘢就要由佢自己嚟决定。篮球运动并唔系人逼先至去玩嘅。 哼，可以忍受到而家都算你好嘢啦。 哎呀！我大师先救我嘅必杀箍颈法啦，要快啲俾翻晴子掌我咯噃，晴子！ 好强嘅腕力啊！樱木，你点都应该加入我哋柔道部先啱啊！去！哇！ 哎呀！你有此嚟，一又用柔道对付我嘛？罪人，我今次真系发嬲啦！ 樱木，你唔应该发嬲住嘅。如果你认真去练咧，好快坐第二把交椅噶啦，出年你可以成为王牌添啊！ 快啲俾翻啲相我啊！ 呢个樱木啊，你究竟有冇听到我所讲嘅嘢噶？你退出篮球队加入柔道部，我就俾啲相你。好啦，今次就由我进攻先啦。 点解佢会识得用柔道噶？ 快啲俾啲相我啊！ 哼，点啊，樱木？而家系咪觉得柔道好有趣咧？老实讲啊，你之所以加入篮球队，都系想吸引晴子嘅注意力啫。但系如果你抱住呢种动机打篮球，始终都唔会维持得好耐嘅啫。而且你自己唔中意打篮球而加入篮球队，又唔可以保证一定讨到晴子欢心。我劝你都系加入柔道部啦，同时以全国冠军嚟做目标。 唔得啊！ 做人千祈唔好太固执啊！ 我要打篮球。 咩话？点解啊？ 因为我是一个篮球员。 好嘢， 讲得好啊，英国花旦，好嘢， 好嘢，好嘢啊！ 踢木前辈啊！ 简直不知所谓，嘥晒我的时间。好啦，练习啦，比赛就快到啦。 系。 哎，哎呀，好痛啊！嗰个青田啦，都唔知你到底想点嘅。废啦！我唔记得问佢同晴子之间系咩关系添啊！佢俾晴子叫佢做龙哥哥，又神气成嗰个样啊！由得佢啦，还掂佢怪怪地啊，迟早俾人抛弃啦！你个可恶嘅青田啊，我迟早会攞晒你手头上啲相啊！啊！嗰个人咩晴子嚟嘅？哎呀，见到佢嘅真人仲好过啦！晴子同学。晴子同学啊！ 哎呀，鹦鹉点解咁迟先翻嚟？ 哎呀，哎呀，我好痛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呀，哎呀，哥哥啊！ 好啦，开始练习啦。 系 系，上北，比射。 冲刺！ 慢跑！冲刺！ 哎呀！ 慢跑！冲刺！ 做乜嘢啊？大猩猩今日咁怪嘅，唔通有啲乜嘢开心事发生咗？ 听住啊，我要打篮球啊！因为我系一个篮球员，因为我系一个篮球员。 最后一次。 因为樱木花道的一句说话而令到赤木对他的印象改观了，但是樱木自己呢仍然是懵然不知。 本来离开了又回到篮球部的樱木花道，无意中吸引了柔道部队长青田的注意，更加以情之想做利，要将他招揽入柔道部为他们效力。但是樱木不为所动，仲喺度动武啊！点知当樱木喺佢面前展示过威力之后，反而令到青田对佢更加念念不忘。 你就加入柔道部啦，樱木，咁样就可以用全国冠军嚟做目标啊！ 我要打篮球啊！ 咩话？点解啊？ 因为我系一个篮球员。 上篮是很困难的事来的。继续冲刺。慢跑！ 哎呀！哎呀！ 冲刺！慢跑！ 歌只大猩猩究竟做咩噶？神神化化咁样嘅，系咪有啲咩开心嘅事啊？ 就系因为你嗰句你系篮球员嘅说话，令到赤木佢斗志旺盛啊，鹦鹉。 哦，练紧波啊！ 系教练，你好啊！ 你好， 你好。 太细声啦，点可以冇嚟精神咁样打招呼噶？ 点解就话我一个人？ 你好， 你好， 你好。 哦，大家好，大家好。 乜究竟做乜嘢啊？有咩事啊？ 好啦，练走篮啦！ 樱木花道，樱木花道， 又为得我一个人喺角落头练习啊！唉，到底几时先至轮到我鹦鹉以震撼性嘅入樽出场啊？ 喂，你又喺度自言自语啦？你讲啲咩啊？ 真系死人！ 教练啊， 嗯， 我打算教鹦鹉射篮嘅魔术。 唔系马大先生今日一反常态嘅，竟然主动讲呢啲咁嘅说话。嗯， 你认为点样啊？ 这个只是模型大猩猩的假公仔来的。 哎呀，是真的。 蠢材。 怎样啊，教练？ 是啊，大猩猩他当然终于发现到我这个天才的才华 了。没错啦，咁好咯， 好嘢啊！我终于都可以有入樽嘅机会啦，太好啦！晴子小姐啊，终于都可以表演我嘅身手俾你睇啦！以后你嘅视线啊，唔使净系放喺刘村嘅身上啦。 嗨， 晴子小姐，哎呀 呀！啊，个鹦鹉好似傻傻地咁嘅， 只球就系冇脑啊，啲头发红卜卜，能睇到 怪人嚟嘅。 系啊。唔单止咁啊，你仲时同刘村作对添啊，而且啊仲唔自量啊，佢边度系人对手啊，应该早啲讲嘢走先啱。 系啦， 米子啊，你哋几个 啊， 你哋几个讲埋啲咁嘅嘢噶，对一个咁有心机练习嘅人嚟讲，你哋太冇礼貌啦。 系咩？你做乜嘢啊？ 乜你哋唔知道咁样讲说话系好伤人哋嘅自尊心嘅咩？冇礼貌，太过分，太应该啦。 刘村。你示范一次走篮动作俾鹦鹉睇。 哎呀，抵刘村。 哦，好啊。 吱吱喳喳，冲死人啊！ 动作尽量慢啲啊。 系。 真是啊，晴子，真系啊，佢哋应该遵守球迷最基本嘅礼貌先至啱噶嘛。 要好好睇住啊，鹦鹉。 仲整顾唔到你刘村。哎呀！ 你再做一次俾我睇下。 吓，你点解做呢啲嘢啊？我唔鍾意咁小而科嘅动作㗎。我係天才嘅篮球员嚟㗎嘛，係要入樽先衬得起我㗎。 唉，又是讲埋啲无谓嘢。 呢个傻瓜。 蠢材，大球係一项基本嘅动作嚟，走篮亦都係基本动作之一。 又是基本动作，真是烦死人啊。只要投篮入到波就点头都得㗎啦。与其做咁简单嘅投篮啊，我就认为入樽嘅姿势有型得多啦。 比赛嗰阵，成日都会受到对手嘅防御，咁样入樽嘅机会就会相对咁减少啦。 我明白啦，原来做一个篮球员系咁艰难嘅。 冇错，作为一个篮球员，首先以基本动作为主。 好啦，咁我而家就去表演一下走篮俾你哋睇下啦。咦？你睇住我噶？喺晴子面前，我点可以俾佢睇啲咁单调嘅动作喎？ 好， 入樽啊！ 水人，有啲搞搞震啊！ 哎呀！ 哎呀，好肚啊！你又喺度搞乜鬼啊？ 你仲问我搞乜嘢？ 咩？哎呀！ 收声啊！你呢个蠢材啊！我话你到而家仲系乜嘢都唔明噶、啊？ 咩、哎、个人咁样噶？啲脾气又无端端咁暴躁嘅、啊，咁人哋点明白你讲乜嘢？ 你几时先听我讲啊？ 结果又系搞成咁。 咪啦，佢又是历史重演啊！ 冇用啊！ 正蠢材，天才已冇花到啦，点解连一个咁简单嘅投篮都入唔到嘅？ 系啊，投错啦！ 有赢啊！ 有赢啊！有赢啊！睇住你啊！ 鹦鹉，你连呢啲咁简单嘅投篮都入唔到，咁样你仲想话人哋入樽？ 真系奇怪啊，点解入唔到噶？ 唔系鹦鹉嘅手篮动作真系难睇到不得了啊！ 好错啊！ 你哋点可以咁样讲嘢噶？有边个啊，一出世就咩都做得好好嘅？连刘川同学一开始嗰阵，佢都会笨手笨脚噶。 你竟然话刘川笨手笨脚？ 你唔好喺度诋毁刘川同学啊！ 系啊系啊，点解衰人嚟噶？ 哎呀，哎呀，仲推我添啊！ 呢啲啊就俾你嘅惩罚嚟。 冇错啊，惩罚你啊！ 点啊，痛唔痛啊？ 佢哋呢班人啊，自己对运动乜嘢都唔识，净系识得喺度大吵大闹，真系太过分啦！有佢哋啲咁嘅球迷真系麻烦啊！ 哎，刘川啊，你再示范多一次添啦。 哦。 激死我啦！成支队抵咩刘川？ 各位，又到我 Doctor T 主持嘅，任何人都可以了解乜嘢篮球呢个讲座嘅时间啦。有关走篮同埋运球投篮呢两样嘢咧，应该系叫做跳起擦板投篮。而樱木花道所指嘅无聊嘅投篮咧，就系呢一样啦。 在快攻方面通常都会用到的，而且他的命中率还是非常之高的。还有啊，如果在比赛的时候前面没人抹住，连你走篮失败的话就会令人好叹息了。 问人真系冇你收啊！ 唔系啊，只手真系滑得滞咋。 好啦，你就等我嚟啦。 诶，一定要入啊！一定要入啊！ 咪咁嘈啊！会分散我哋注意力噶，快走啊！冇理由连呢啲咁无聊嘅投篮都入唔到嘅。是入梗噶啦！ 哎呀， 咁都唔得嘅， 我估啊， 你个连啲咁少儿科嘢都入唔到噶， 冇鬼用！ 冇鬼用啊！真系冇鬼啊！ 你冇同学啊！ 我睇佢咧，今次一定系好痛噶啦！ 果然不愧是花道啊，话呢啲无聊自己又射唔入喎，係佢至做到嘅。 佢所以咁都唔入係因为自视过高。 温西教练啊，睇嚟都要俾啲提示樱木花道至得啦。 我已经交托咗俾篮球队长赤木，我諗冇问题。 点样啊樱木，你清醒未啊？呢啲就你睇小篮球嘅结果啦。 啊，算啦算啦，队长。嗱，阿樱木啊，你要好好咁留意刘川嘅示范啦，知嘛？刘川，你再嚟一次啊！唔该，唔该啊！ 我哋话咗唔使佢噶啦，咁都系俾我示范俾佢睇。喂， 啊，只手真系太滑啦！ 唔系你咁样噶。 嗰啲只系练习嘅啫，而家先系礼真噶。睇我入球啦！哎呀，边个掟我啊？ 我只手太滑啦。 好啦好啦好啦，大家扯平啦吓。嗱，你哋唔好打交啊，知道吗？嗱，樱木啊，你个膊头唔好咁用力啊，一定要放松啲投篮先得噶。嗱，因为你有咁高嘅身材同埋弹跳力咧，咁只要你轻轻咁将个波放入个篮里边咁啊得噶啦。最紧要唔好紧张，放松啲啊，知道吗？ 唔好太注重姿势靓唔靓，最紧要就系入波。 而且咧，人哋示范紧嘅时候，你唔望人哋系好冇礼貌噶嘛，咁又唔怪得刘川佢唔高兴嘅。佢走篮动作系最优美噶啦，所以先要揾佢示范咋。你睇住啦。 喂，刘川啊，对唔住啊，我头先因为入唔到波，所以有啲暴躁，对唔住啊。 哇，佢转性啦！哦。 唔该你示范走篮嘅动作俾我睇多次啊，可唔可以啊？ 可以嘅。 樱木同学佢好大方啊！ 嗱，又全部波都掟晒俾你啊，够未啊？你个衰人刘川啊，居然够胆同我斗气啦！你真系太过分啦！嗱，高哥俾晒你，掟你啊，你用刺你啊，同村同我作对啊！ 哎呀， 你两个好停手啦！ 大声声啊！ 你两个听住，话你哋今日唔准练习。 哦，搞成咁啊，真系冇晒佢收啊！ 咦，就算你个衰人流村嘅，你同我俾人粉就好啊！ 正蠢材， 好攰啊，已经冇晒力啦。喺初冬嗰阵时仲可以走远啲添噶，而家唔系运动员就唔同晒啦。 激死人啊！直到而家连一球都未曾入波啊！嗯， 早晨啊，樱木同学。 哎呀，晴子小姐啊！点解你会走嚟呢一度嘅？ 我只不过喺度跑步经过啫嘛，不过我都吓咗一跳啊！估唔到你都会咁早嚟呢度练习，真系好勤力啊！ 点算咧？点算练习、啊？ 你系咪嚟呢度练习？寻日做唔到嘅走篮啊！樱木同学，你好勤力啊！你真系好叻啊！ 边度系？我呢个天才篮球员啊，唔使练习嘅，我嚟玩下啫嘛，玩下嘅咋。 如果是走篮呢，我都仲可以将少少心得教你嘅。我读初中嗰阵时啊，最拿手就系呢种射法噶啦。不过樱木同学似乎唔系好中意接受人哋教你咁，系咪啊？ 唔系噶。我作为一个篮球员咧，最重要嘅事就系听人意见啊嘛。 冇错啊，樱木同学你好伟大啊！ 今次咁样啊，都可以称得上系我哋两个人嘅秘密特训啦、啊。我而家真系觉得自己充满咗幸福啊！ 连练习走篮呢样咁基本嘅动作，竟然都可以入唔到一球嘅樱木花道，估唔到佢最爱慕嘅女神，竟然喺呢个时候出现嚟打救佢噃。 掌握到传球同带球的基本技术，而能够成为篮球队队员的樱木花道。 好了，开始练习走篮啦！ 得到赤木队长的提议，有机会学习走篮这种技术，本来是很可贵的。但是在花道的脑海之中，除了入樽之外，全部都是无聊同埋只是傻瓜的玩法啫。 晴子小姐啊， 如果是走篮的话呢，我都可以将少少的心得告诉你听的。读中学那段时候，我最拿手就是这种射法了。 哇，这样都可以玩得上是我们的秘密特训啊。 两个人的秘密特训， 开始啦！ 快啊，阿晴子啊！ 好啦，今次系真噶啦。 唔好啦，你唔好再教我啦，晴子。 你系咪觉得我系一个好弱嘅女性啊？ 嗯。 不过算数啦，个个人都系咁话我噶。太过分啦！ 唔系啊，我绝对唔系咁噶。 不过你唔使惊，我真系识呢一种射法噶。我记得我初中嗰阵时候，我乜嘢长处都冇噶，冇樱木同学你啲咁高大嘅身形，而且又射唔到三分球，大波又容易俾人抢走，而且仲会传错球添。不过如果讲跑步方面，我都射跑得最快噶啦，所以我就决定用呢一种方法帮助快攻嗰方面啦。 交过嚟啊！快啲啊！呢边啊！快啲啊！快啲啊！ 我知道自己的优点之后，于是我就向走缆这方面练习了。是我叫哥哥教我走缆的要诀的。 大猩猩。 嗯，是大猩猩哥哥。 啊不是不是，是你哥哥才对啊。 鹦鹉啊，你真的很犀利啊，居然够胆向我哥哥挑战，我想啊，全世界只有你一个啫。 哪是啊，我不是有意的。 所以到现在在走缆这方面我都算不错的。 你真的好努力咁练习翻嚟嘅，咁样我都要努力练习啦。 好啦，今次轮到鹦鹉同学你啦，等我做你教练啦。 系 走错了，快早点走吧。 鹦鹉同学啊，你不用灰心的，最初那阵个都是这样的。 真的的？ 是啊，你千万不要介意啊。 晴子她真的温柔了。好了，我一定要努力练习的。一定有些什么秘诀的，如果我掌握到，那我就一定会成功了。到底是什么呢？ 究竟有什么不妥呢？他的姿势很正确啊，而且还很有气势。 想起上来，刘川当时好像跳得更加高一样。 哎呀，走回出来啊，不要想刘川啊，走回出来啊，走回出来啊。 可能是我跳得不够高。好啦，等我跳高啲试下先。跳高啲。跳高啲。跳高啲。 呀、啊、好潇洒。 哎呀，又失败啦。 佢动作真係好优美呀。冇错啦，而家咁就啱啦。 哎呀，唔得啊。我头先已经增加咗弹跳力噶啦，但系只手都过咗笼，所以入唔到。 只手过咗笼，冇错啦，我知点解啦，鹦鹉同学啊，系你手势唔啱啊。系、哎、啦，哥哥佢曾经话过我听，只手要放喺适当嘅位置噶。 适当嘅位置、啊？ 嗯，系位置啊。哥哥啊，唔该你啊，你将走缆嘅要诀教下我啊。 听住啊，你膝头嘅位置太硬啦，首先就是要放松你嘅膝头，然之后再令你全身弹起，将个波放喺篮筐嘅适当位置嗰度，咁样就得啦。 适当嘅位置，喺适当嘅位置啊， 适当嘅位置。冇错啦，只手唔使用咁大力噶。 系啊系啊， 原来系咁嘅，我而家好似有啲眉目咁啦。好啦，将膝头放松啲，再跳高，将个波放喺适当嘅位置。 太好啦，佢真系跳得好高啊！ 可惜啊，我根本就感受唔到呢一种感觉，太遗憾啦。 你放心啦，晴子，我定会成功嘅。 嗯，加油啊！ 做实刘哥放松，弹起个身，放入适当嘅位置。做实刘哥放松，弹起个身，放入适当嘅位置。 就是樱木花道第一次涉入的他所谓的无聊走览。 你不入了帮我快点走吧，阻住晒。 晴子的香味在这里啊。哇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喂，花道啊，你究竟搞乜鬼啊？猛咁喺度傻笑，系咪俾女仔诱惑到成日都谂住咧？ 啊，高高啊，你仲系成个波咁样冇变到啊？嗱，同篮球队个老伯有得比啊！ 你又放手啊，唔好搞啊！ 高高啊，你快啲去减肥啦！你而家只不过系16岁咋，已经有咁大个啤酒肚啊，再大啲咁点算？哎呀， 嗯，你好收声啊！ 你都是快点去做运动吧啦，你们几个都是要做啊，尤其是神运最好添啊。 他到底搞乜鬼啊，好可恶。 点啊，有咩事啊？ 杨平啊，花道究竟发生咩事啊？心情好似好到不得了咁嘅。 嗯，有咩事？似乎啊是有约会啊。 咩话？他同晴子神在一起练习啊？ 净系得佢两个？ 佢哋几时发展得咁好噶？ 不过如果想深一层，呢啲系纯粹系巧合嚟嘅啫。 冇错啦，只不过偶然之间撞到嘅啫，讲唔到有咩进展嘅。 应该系啦，冇咩理由会有进展嘅。 不过即系偶然相遇都会咁开心啊！呢个真系世间少有嘅白痴嚟喎， 直情系白痴到极啦。 嗯，一于封佢做白痴王咯。 你和尚居然公然在这里哭眼瞓，不过教书真是功出门咩 啊？晴子啊， 睇嚟佢真系好陶醉咁，搞到连我都有啲眼瞓啊！ 赤木晴子，赤木晴子， 晴子啊！ 走啦，石头！ 刘村同学佢有事瞓咗觉啊， 由得佢啦。 将膝头放松，弹起佢身，放入适当嘅位置。 做咩啊？做咩啊？ 啊！太可恶！ 不祥嘅预兆啊！ 蠢材啊！你啊，只系入咗一个走榄球就开心成咁嘅样啦、 啊！不过佢已经进步咗好多噶啦，佢都系啱啱先掌握到啫嘛，系咪啊，鹦鹉？ 啊，系啊，真系啊！ 而且蠢材啊，要每日反复咁去练投篮啊，咁样先至系最重要嘅。你咁得闲去陶醉嘅，不如练习多啲啦。 不过咁喎，连我都系第一次见到一个咁快上手嘅人啫。嗱、啊，你要保持继续努力啊，鹦鹉吓。 我、系知道啦。 记住练习第一啦。 佢嘅运动细胞一定系好好噶啦，系咪？ 仲有要咁样。 咁啊， 最紧要咁样。 唔知啊，一定要咁啊。 记住咁样。仲有咁样。 即系乜球队最出名嘅就系糖同埋鞭。 系咁样啊。 总之要记住，一星期之后就是对凌南的练习比赛啦。 凌南啊，就是去年的四强啊，是不是啊？ 冇错啦，就是那队凌南队啦。 哦，呢次是第一次考验我哋新组成实力的比赛，如果系赢咗，就可以有资格参加高中联赛，大家要俾心机啊！ 终于有机会比赛，我可以发挥实力的日子终于都到咗啦！ 好啦，鼓起力量，上吧，加油！ 湘北高中有13个队员，去年的成绩呢，所参加的每一场赛事都输了，不过今年有被誉为超级名将的刘川峰加入了，咁就要调查下啦。 对 唔住啊，两位，我想请问声，篮球队嘅体育馆喺边啊？哦，唔该。 我走篮的这项练习已经练到大部分都入到球了，三个球就可以入到一个，这些都是我这个天才努力的成果来的。如果晴子见到我现在这样，你猜他会怎么想呢？不行，我不可以只是让他见到我练习的。 会谂到我呢个天才鹦鹉花道会等到个个人都走晒，仲留低度练波嘅。好啦，呢一球就系今日最后嘅一球，就等我用入樽嚟结束啦。睇住嚟啦，大猩猩刘川。 而家都已经咁夜噶啦，仲喺度练波啊！佩服佩服啊！不过又难怪嘅，双北高中第一个对手咧就系对岭南，咁啊要调查下啦。哇！ 跳起身的位置跳早了添。喂，你是谁来啊？ 见到了见到了，这个见到了。虽然你入樽失败了，但是弹跳你令人难以置信。哇，如果他起跳的位置再近一点，再加上他的弹跳力，一定会有一个很震撼的入樽。没错了，这个人真的很厉害。 喂，你好似唔系我哋学校嘅学生嚟噶噃？ 啊，你就系啊刘川峰系咪咧？啊， 而家樱木花道终于都练成咗呢种走篮嘅投射法啦！喺花道面前出现呢个男仔，究竟系边一个呢？三年初中生涯连续被五十位女性拒绝佢追求嘅樱木花道，如果为咗赤木晴子，虽然系加入咗篮球部接受训练啦，但系并未能够引起咩突破。不过经过晴子特训嘅花道，逐渐开始有成果，技术开始进步啦。跟住喺相距同原中四强之一嘅岭南高中练习赛一星期前嘅某一日，有个人出现喺双北嘅篮球场，注视住留低喺度练习嘅樱木花道啊！ 一定不会错的，一定就是他了。你是不是那个刘川峰啊？ 嗯。 决战前的特训， 话你知啊，我以前在学校度啊，已经听过很多关于你的传说噶啦。话你在初中嗰阵咧，喺球场度已经很犀利噶啦。一场比赛里面呢竟然有四个入樽，个人读得五十分添啊。啊，我读嗰间学校呢叫做岭南高中啊，你都知㗎啦，我哋好快就有比赛㗎啦。啊，不过你真係好高大啊。根据我调查所得嘅结果呢，你身高係187公分。冇错呢，我系咪查得好准呢？我调查嘅准确性啊被誉为大阪第一㗎。话唔定呢仲系关西嘅第一位添啊。啊，我初中嗰阵咧喺大阪嗰度读书嘅，高中就嚟咗呢度啊，变咗咧有好多嘢都要调查，多到不得了添啊！有好多嘢我都唔识嘅，嗯？但系有啲奇怪咁、啊，据我所知，刘川峰呢个男仔咧系女仔心目中嘅白马王子嚟噶、啊，但系你嗰把咁怪嘅红头发就点会咁受欢迎呢？讲真啦、啊，点先可以咁受女仔欢迎啊？教下我啊！ 你呢只马骝仔 啊！ 其实咧，樱木都有佢嘅优点嘅。嗱，佢一早起身就一个人去做投篮练习，佢都几可爱噶。你话系咪？佢唔系一个服输嘅人嚟噶。 呢个细路啊，有边笪地方系可爱嘅？嗯，不过以一个运动员嚟讲咧，唔服输呢样嘢好重要嘅。 你唔好忘记嗰个青田都好想招揽佢入去柔道部噶。如果假以时日呢，他就会成为双北的一个篮球猛将。到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成为一对很犀利的组合的了。 不是，我反而认为他不知道会在几时被人赶出篮球部。真的，你知道他份人咁暴力。 你在跟我讲笑啫嘛。 你做乜无端端打人我刘川峰？你知咗先咩刘川峰？ 你个蠢材啊！ 边个系刘千福啊？讲啊！ 啊！你唔系刘千福啊？系咪啊？ 净一蠢材，死马骝仔啊！竟然将我当系刘千福个衰人啊嘛！ 啊！衰人？你话刘千福系衰人啊？ 冇错啊！我话佢系衰人。 点解啊？ 我唔知刘千福喺初中嗰阵系点嘅选手啊。不过对于我嚟讲啊，佢都只系初中水准嘅啫。 初中嘅水准啊？ 当然啊，到佢而家入咗高中就撞板，撞到正晒。 撞板？咩撞板啊？ 就系我呢一块板啊！ 你点会系？ 你有冇听过赤木队长啊？ 赤木队长啊？我时时都听呢个名噶。打倒赤木，打倒赤木呢句说话呢，是我哋王牌中锋前辈嘅口号嚟㗎。 余尊， 我知个人一定係好希望能够将你打败㗎啦。 哼， 不过嗰个身材有两米高嘅余柱呢，咁样俾人哋完全牵制住都係第一次㗎咋。就喺去年嗰次比赛。 嗰场比赛呢，係以100分之差压倒性咁样赢咗你哋㗎。但是呢，余柱前辈就只是被你们那个湘北队的赤木前辈一直这样压住，后来呢还被教练他啊教训了一餐添。由那天开始，余柱前辈就不停地加强练习，练到很犀利啊。他是我所见过的最高的一个中锋来的，亦都是我所尊敬的前辈之一。镇压到我们余柱前辈的湘北赤木队长啊，我要画低个红圈做记号调查一下先得啦。啊？ 咩大猩猩都咁犀利嘅咩？ 啊？唔通你就系嗰个赤木队长啊？ 咩我个样啊？好似大猩猩个样咩？你整出错。咁你写低啦，我就以承继赤木队长位置做目标嘅人嚟啦，我就系、是、下一届队长嘅理想人选。 吓、啊，系咪真噶？下一届嘅队长啊？ 虽然而家只系由我讲出嚟啫， 佢嘅体格咁好，弹跳力咁高，我都知道佢唔系泛泛之辈嚟噶。怪只是怪我对于下届的队长调查得不够啦。讲起上嚟，他的样貌都挺好啊，绝对有资格成为下届的队长啊。我仲话自己的调查能力高添，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对不住啊，我刚才讲了这么多失敬的说话，其实我只是一个乜都不识的高中一生嚟嘅啫。 唔紧要，算啦算啦，我唔会放喺个心度嘅。哇！ 呢个人咧真系既坦率又冇架子啊！ 话俾你知添啊，我仲曾经赢过赤木队长添噶。 啊！你真系赢过赤木队长啊？ 梗系啦，唔通我个样似讲大话咩？ 啊！真系失觉晒啊！ 啊！算啦算啦，我唔会介意嘅。 我一直都以为原来最强劲的中锋就是余柱，而赤木就可以镇压住余柱，而这个人竟然赢到赤木。为什么你不是穿高筒波鞋的？ 高筒波鞋？哦，是什么来的？ 是什么？就是篮球鞋咯，在体育馆里面要穿篮球鞋的嘛，你穿普通波鞋这样怎么可以的？呢支币啊！ 你知唔知我对鞋几钱啊？ 对唔住，我问埋啲无关重要嘅嘢。唉，我真系冇用啊，都唔用脑嘅。呢个人嘅屋企啊，一定系好穷噶啦。买对篮球鞋要万几二万英噶嘛，我真系冇用啊，问埋啲咁嘢都有嘅。其实着普通波鞋都冇问题啫。啊，我想请问下你，请问你叫咩名啊？我是高中一的湘田贤一啊。 贤一啊？ 你笑我啦。 我就是天才篮球员樱木花道啦。你记住啊。 吓、啊、是。他的外形真的非常之好啊。我一定要记低他，好好调查他。他是我所调查的人物里面一个重要人物来的。篮球健将樱木花道。 樱木先生啊，今次嘅比赛咧，我会将你比赛嘅表现记录低噶，请你多多指教。 冇问题嘅。 问题就系、是、啊，点样运用樱木先至啱啦吓？ 唔得，佢唔得嘅，用唔到嘅。 喂，赤木啊，不过佢呢只手啊，系一流选手嘅手嚟噶，都唔知道我几时先可以好似佢咁咯。 阿演一啊，我有啲嘢想问你喎、 啊。吓、啊？ 阿演一，你系咪都会出场比赛噶？ 点会呢，我嘅技术仲未纯熟噶。不过咧，我担保你一定领教到我哋王牌球员嘅厉害噶。佢系我最尊敬嘅一位前辈嚟噶。 嗯？王牌球员？ 系噃。如果唔制找住佢嘅，我哋好难会赢。而且铃兰之所以咁强，都系佢加入咗之后嘅事。点样牵制佢好呢？ 嗯。赤木你呢就一定要由你负责握住鱼柱啦。 咁个人呢就要靠流川啦。咁样做法佢可能会好辛苦都唔定。但係可以应付到嘅只係得流川一个。 咁就要訓練樱木去到流川同样嘅水平先得㗎喎。到时候流川同埋樱木呢就会成为最强嘅前锋，一定得嘅。 唔好喺度发梦啦。讲真啦，边度会有人喺咁短嘅时间吸收得咁快呀？ 喂，赤木啊。 如果能够将铃兰佢哋嘅王牌球员镇压住，就可以打开去全国大赛嘅门。 喂，演一啦，你记住啊，一定要同我话俾个王牌仙道知道。 系、啊，我一定会帮你话俾佢知噶。 就系、是、仙道，我一定会将你打败嘅。 赤木队长所率领的湘北篮球队第一场对岭南队，练习比赛就在明天进行，全队的队员都在最高的状态之中。 好了好了，对脚不要停，举起双手，举起双手。 来啊，来啊， 好犀利啊！篮球队仲喺度练紧波添啊！好似听日有练习比赛噃。佢哋而家嘅士气啊，真系好高涨啊！ 咁当然啦，对手系远四强之一嘅岭南，而且今天嘅岭南队系左亚望冠呼声最高嘅队伍嚟嘅。如果打败唔到佢哋嘅，就打开唔到去全国大赛嘅门噶啦。 不愧系赤木嘅队伍吓，以称霸全国为目标，的确系唔同啲嘅。 啊！ 哦，哇，好球啊！ 好嘢啊！樱木花道好嘢啊！你嘅擦板投篮已经做到射五球入得四球啦，你真系犀利啊！ 啊，彩子啊，我系个天才嚟噶嘛，学入适当位置咁就得咯，知唔知道啊？ 适当位置？ 咦？呢啲系晴子传授俾我嘅真传嚟噶，系我哋两个人秘密得分嘅成果嚟。晴子，好啦，我为咗晴子，听日一定会加油嘅。 好啦，大声啲叫啊！我唔系叫你哋叫啊！ 我哋几个系刘川峰嘅继位仔，我哋啲人一定会同你打气嘅，加油啊！ 仲死人啦！冇晒咩办法啦！ 教练啊，而家咁嘅情形，话唔定听日嗰场比赛都可能会赢噶喎。 哦，冇错啊！ 好啦，喺听日朝早八点半喺度集合，唔准迟到啊！ 系， 鹦鹉同学，你好攰啊？ 系啊，梗系攰啦。 鹦鹉，你留低喺度一阵啦。 嗯。 大猩猩做咩事呢？净系叫我一个人留低。自问今日都冇咩事做错咗啊，而且啊，我日日都有做运球嘅练习噶喎，仲有就系走篮方面嘅入球都准咗好多啊！ 点啊，鹦鹉，你仲有冇气练波啊？ 啊，当然有啦，我系天才嘅篮球手嚟噶嘛！ 你个系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啊！英雄啊，嘿，知道你天才嘅白痴啊！我唔相信你系咁样嘅。好啦，跑啦，跑快啲，快啲跑，再跑100个圈，100个圈啦，快啲跑！点样啊，天才小子，你是天才嚟喎，玩得咁少已经好轻松噶，系咪？ 冇错啦，原来佢系妒忌我呢个天才， 蠢才， 我果然冇估错到啊！ 鹦鹉，我有啲嘢想教你啊！ 有嘢想教我？ 就系抢篮板球， 咩嚟噶？ 就系将射唔入嘅反弹球抢到手。 咩话？唉，我唔想你教埋我啲咁无聊嘅嘢啊！要我去抢嗰啲射唔入嘅波啊！黐线嘅，讲真啦，我真系唔想同大猩猩两个人单独喺度练波啊！同晴子两个人练习相比啊，简直就系天堂同埋地狱一样。 鹦鹉，有一样嘢你一定要知道嘅，能够控制抢到篮板球嘅人，先至可以控制比赛。 能够控制抢到篮板球嘅人。才至可以控制到比赛。 在篮球界里面有句咁嘅格言， 系咪好似拳击咁样，能够用左勾拳嘅拳手才至可以称霸到世界啊？ 越能够抢得多篮板球，投入对方篮嘅机会就越多，即系得分嘅机会相对多咗。换言之，比赛嘅胜负系取决于争唔争夺到篮板球，呢句都唔系夸张嘅说话。不过一晚咁短，未必学得到都唔定嘅。但系如果系天才，就唔同讲法啦。 果然啦、啊，呢只大猩猩到咗紧要关头啊，都要靠晒我嘅，唔同我讲真话都唔得啦。 如果怕体力唔够嘅，你可以走啊。 我咪话咗啊，我系强壮嘅天才嚟噶，同你练到天光都得啊。 系咁嘅就开始啦， 放马过嚟啦。 车妹又话唔会俾佢出场嘅，真系讲嘅一套，做嘅一套。 你啱啊！一啲都抢唔到有利嘅位置，这蠢材嚟嘅。再嚟一次啦！再嚟过啊！哦， 啱！ 啱啊！喂，你仲未明啊？可以俾对手入去里边嘅。扩张身体嚟到阻挡，以力量让对手逼出外围。 哎呀！ 再嚟一次。啊！啱啊！条腰要坐低 快啲！你要我讲多几多次啊？ 跟住到咗比赛嗰招啦， 春才嗰、那个咁嘅人咧，话赢佢二个借火咧，好大力咁踢咗佢好多下，冇话仲有做噶啦。 咩话？ 打交啊！你都玩泥沙， 咁咪好痛咯。 梗系啦，唔啱你试下。 樱木花道燃点起斗志，一定要打倒凌澜。他们这队湘北篮球队终于踏上了去敌方的征途了。 在初中时期连续被五十个女性拒绝的追求的樱木花道，虽然被赤木晴子邀请加入篮球队，但在技术上还未有突破的。从原中四强之一的凌澜高中比赛就快到了，樱木花道发出声言要打倒凌澜的王牌先到。原子在比赛前夕，赤木队长命令花道留下受训，要他学习抢篮板球这种技术。终于到了比赛的朝头早了， 我出力咁踢咗佢几下，我话咗就去做噶。 咩话？ 打交啊！你玩泥沙咩？ 佢话好痛 啦。梗系啦，唔啱你试下。 行开啊！ 湘北凌澜主将交锋。 哇！佢哋系乜水啊？咁大只嘅， 俾佢哋打一拳啊！真系边度都唔使去。 啱啱讲到。 各位有晒心理准备啦嘛？ 有啊，完全投入。 喂喂喂喂，你哋喺车度唔好咁大声得唔得啊？ 打倒凌澜！打倒凌澜！ 都话唔好咁啦。 呢度系江之岛站。 都唔知系唔系啊！都把笑死人嘅， 哇！做乜嘢啊？ 好，有钟啦！ 喂，赤木啊，你哋冇必要咁样做噶，系咪？ 我哋练习紧脚力啊！ 但系都唔应该喺车度做噶嘛。 对手系凌澜，我哋一定要提高啲士气嘅。 我哋应该顾下仪态噶。 樱木啊，今次系你咁大个仔第一次出场比赛，你嘅心情点啊？ 冇咩特 特，惊到口都震埋。 咦呀，老千啊，你度讲乜嘢啊？吓， 睇你惊成嗰个样啊，冇咁大声嗌啊！ 第一次大人都会咁噶啦。 衰人刘川啊，你只不过系初中水准啫嘛，能够称霸篮板球嘅人啊，只能够称霸世界， 只可以话称霸比赛嘅啫。啊，讲起上嚟咧，赤木你寻晚教樱木抢篮板球教得好嘢，你对佢今日有咩期望啊？ 我都唔知喎， 无论点都好啦，我哋要打败先道。 乜你都识凌澜嘅王牌先道嘅咩？ 仲要打败埋鱼柱添啊！ 打败鱼柱啊！ 我樱木花道嘅情报网系咪好犀利同埋好准确咧，彩子？ 啊，原来樱木啊，你已经将对手嘅事调查得咁清楚噶啦。喂，赤木啊，你话佢系咪好俾心机咧？ 系咩？ 呢一站系凌澜高中站。 行啦！ 这次都到了鱼柱队长和赤木队长的决战了，但是连我这个后备球员都紧张了。不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好像记者那样的人来了呢？这场只是练习比赛来的。不过呢，他们要来调查都有他们的道理的。我们的前辈实力真的很犀利的，而且他们注意的人物就是岭南的王牌先导前辈了，一定没错。 上白嚟咗啦， 系赤木啊，真系好高大喎、 啊。嗰、那个系流川啊， 哇，嗰、那个红头发嘅究竟系咩人嚟噶？ 佢哋个球员啊， 我要打败仙道啊！ 蠢材啊，啲礼貌都唔识嘅， 咁快打人噶？ 樱木先生， 吓、啊，言一啊！ 今日嘅比赛你要俾心机啊，不过咧我就冇机会出赛咯。 我要打败仙道啊！ 安西教练。本来应该是我们去你们那里才是啱的，但是反而要你老人家周居劳顿啊，真是抱歉。 我、哦、不要紧，不紧要。 喂，二一，快点攞张凳嚟。 系、 哦。蠢材 啊， 啊，攞张大啲嘅，要有头尖嗰种啊。 有头尖嗰种系嘛？ 哦，唔使啦，田哥。 哇，做咩啊？原来我哋个老人家咁巴闭噶。 对方教练啊，好尊敬佢啊。 我系湘北队长赤木刚宪，多多指教啊。哦，赤木同学啊，你好啊！我哋嘅鱼柱等今日等咗好耐噶，佢系以打到你为目标嘅，你都要加油啊，知道吗？ 岭南队长，我叫鱼柱，请你多多指教。 哦，你好嘛，鱼柱同学。 哦，我咪就系鱼柱啊！ 哇，好高大， 系啊，高大过赤木前辈添。 蠢材啊！大惊小怪做咩？高大咁咪咁巴闭啊！ 好高。 多多指教。 我一定赢的， 真是狂妄啊。 哎呀呀呀呀呀，话动未得啊，好像由头先开始到而家都未曾喐过咁嘅。 我都话咗㗎啦，咁係唔得㗎，快啲落车。 老公啊，如果你落车呀，乜事都唔好啦，快啲落车。 你话咩话？ 咁系咪真係超载呀、啊？ 唔使问都系啦。哎，哇，小妹妹都踩得快过你㗎。 好啦，而家公布正选球员同埋分配制服。 哦，正选球员分制服啊，唔知我系几多号呢，终于到咗我樱木花道上战场啦。 而家就由教练宣布正选球员名单。 啊，中锋赤木同学是四号。 去。 四号。 嗯。大猩猩四号啊，咁我应该是三号啦。我咩系中锋呢？ 后卫第一后卫安田同学是六号。 是。 第二后卫岩崎同学八号。 是。 你们要加油啊，安田岩崎。 我做到正选球员啊。是六号啊。 哦， 俾啲心机啊，你们两个都是后卫嚟嘅，一定要主动进攻先得嘅，安田岩崎。知唔知啊？ 系，你哋两个一阵落场要醒定啲添啊！唔好连累埋我呢个天才啊！哇，下一个轮到我啦，好紧张啊！ 跟住系前锋， 系前锋啊！ 副攻击手， 影木，影木啊！ 系木木同学五号， 系。 都应该是四眼哥哥的，他是副队长来的嘛，下一个是我的。 最后是主攻击手。 好啊，主攻击手啊， 你做乜嘢啊？ 冇嘢啊。最后的啦，咁唔通我唔是正选球员来的，冇理由的。 可能我是最后那个呢，就算叫到我最后我都不会嬲的。好啦，唔紧要嘅，冇所谓嘅。 主公击手， 英武，英武啊，英武，英武啊，英，英，英，英，英，英，英，英， 系刘川同学，十号， 系， 哇，不愧系刘川啊！ 读高一就可以做到正选球员，我哋同佢啊真系冇得比啊！ 发挥威力啦，刘川。 知道。 你迷住啊！迷住啊！迷住啊！老人家， 你呢个蠢材啊！ 点解我唔系正选球员嚟？呢件事啊，到底系点解噶？ 快啲收声啊！蠢材，你啱啱先至开始学打篮球，点会咁容易就俾你做正选球员噶？ 你呃我嘅。 咩话？ 你话控制到篮板球啊，就会控制到比赛嘅，仲要我手得分添。 蠢材啊，就算唔系正选，都一样有机会出场比赛噶嘛。 咁我咪系第一后补啊。 不过佢哋喺度嘈乜嘢咧？好似有啲拗叫喎。 老人家，快啲出声啦！将来我仲正选球员啦，快啲啦！ 你放手啊，真系可恶啊！呢份人啊，成日死缠烂打嘅。喂，蔡志，分晒啲制服未啊？ 带嚟嘅全部分晒啦。 咪住啊！我仲未曾有制服噶。 我 啊， 就咁就算啦。好啦，去啦！ 呀！大猩猩啊，咁样嚟对我，欺人太甚啦！我要杀无波杀啊！我要做正身啦！ 有先要开始啦！ 仲未曾开始比赛啫，都搞成咁嘅样，乱七八糟啊！ 刘川啊，你去阻止佢哋啦，净系你先做得到噶咋？ 唔去啊？点解要我去噃？ 哦呵，英木啊！因为你是我们的秘密武器，那就不是正选咯。 静晒了。 秘密武器啊， 秘密武器要好好收埋先至得㗎。 好好咁收埋啊。原来係咁嘅。咁我而家明白你嘅諗法啦。 英武，你点可以咁冇礼貌 㗎？咁俾件制服我啦。因为我係秘密武器，要件好号码㗎。刘川，你用胶纸都得啊，俾你嗰件制服我啊。 放手啊， 你啊，交俾我啊，刘川。 唔得啊， 你又似你啊，咪以为你正选就咁嚣张喎。 好啦，你哋唔好争啦。嗱，英武十号，刘川系十一号，其他人跟住顺一个号码啦。只系练习比赛啫，就咁分配啦，赤武，唔好再自外生枝啦，好唔好？ 你呢份人真系容易心软嘅， 真系惨啊，都唔算啦。 日日都系你哋啦，累到我都要搭火车。哦，仲讲得切喎。 喂，好在啫。 出场啦！ 系， 我系秘密武器。 哦，阿花道啊，乜你都攞多件制服着啊？ 仲系十号添喎， 俾刘川前咗一个号码，点解会咁样噶？ 呢啲就系叫做实力距离嘅问题啦。虽然只系相差一个号码咁少啊，但系十号同十一号之间嘅距离咧就20个位咁远啊，我系全凭实力嘅。 我识得喺度讲埋晒啲无谓嘢。 总言之，我就系上北嘅秘密武器啦。边个系先到啊？ 呢个怪人系边个嚟？ 你啊！你只系大人员听住啊！你只系高大啲啊，就咁嚣张啊！你连大猩猩都赢唔到噶！ 你讲咩我？ 我连你都要打败埋啊！ 啊！英木前辈又唔好咁啦，就嚟开始比赛啦！ 元一，呢个系咩人嚟？我话俾佢听啦，呢个咧系秘密嚟噶，我系秘密武器啊嘛！ 点解先到仲未到啊？ 喂，元一啊，先到喺边度噶？先到咧？ 佢啊！佢仲未到啊，佢出咗名冇时间观念㗎啦。 千祈唔好背后讲人啊。 早晨啊。 你嚟咗啦。 真系唔好意思。 好啦，佢卒之都到啦。樱木前辈啊，佢就系先到前辈啦。 咩话先到啊？哼，咁迟先至到啊，太过自大啦。佢仲未知道会败喺我嘅手上。 哎呀，你呢个蠢材啊，点解咁迟先至嚟到呢度噶？先到， 对唔住啊，教练。我唔知醒咯。 嗯， 先到前辈啊。 啊，唔该，贤一。 先到咁坦白讲出嚟，我变咗嬲佢唔落添。 先到。 先到，冇时间俾你热身啦，比赛就快要开始噶啦。 呢个唔系问题啊，余志兴，我系跑步嚟嘅。好啦，行得啦。 喂，做咩事呆晒噶嘛？ 啊，冇啊。 出场啊！ 哎， 我系秘密武器鹦鹉啊！先到，我一定会打败你嘅。 呢个蠢材啊， 咁都有嘅， 定傻仔嚟嘅。 多多指教。 好嘢，好嘢， 你十几人？ 喂，啱啱好赶到，真系好险啊！ 仲好讲，累到我哋要陪你跑嚟啊，真系冇晒气啦！ 你仲埋怨人啊？ 一定会赢嘅，系啊！刘 天刘天刘天刘天， 你记住唔好学佢哋咁样嘅情节。 我做咩要咁做啊？ 真系唔明佢哋到底想点噶？ 跳高抢球！ 哇，开始啦！是双北的球啊， 在去年浸波就一定是赤木前辈占优势的，但是今年就势均力敌了。 好，来啦双北。哇，我这大人员似乎好有战意啊，不过他都要成为我的手下败将啊。 好啱啊，蠢材将军， 我现在在看你的。 预住前辈他好有斗志咁啊。 安田 抹得好啊，好嘢， 他好快啊。 嗯，湘北的防守阵都是弱咗啲咁样，虽然是有富优中学的流川加入咗，但是始终是初中生啊，睇嚟今年又系得赤木一个独立支撑。今年又是我哋嗰队赢噶啦，跟住呢岭南就会进军全国嘅大赛啦。 喂呀，老人家仲未轮到我出场嘅，好危急啦。先到啊。 他好犀利啊，那个篮球一落入岭南七号球员手上，全场即刻有喝彩声啊。那个七号球员是什么人来的情子？ 那个人啊，是岭南的王牌来的，叫仙道。他去年参加比赛那阵仲只是高中一年级生，但就已经打得好出色了。我哥哥仲说这么优秀的选手他从来都没见过。 如果连你哥哥都是这样说的，他真是人才来的。 好，又翻一球啦！ 握住先道嗰个人就系姓全嘅流川啊！读高中一就可以做到正选啊，真系唔简单啊！不过系流川枫啊，要调查佢先得。 嚟啦，赤木！ 哦，赤木同埋鱼珠两个，而家系中锋队长嘅比试啊！呢场比赛要调查嘅嘢真系多到数唔晒啊！ 赤木。 好机会啊，石头帮帮人抹住啊，两人好咁易。 嗰波仲有得救㗎。 啊，係刘尊啊。 好犀利啊。 石头队长。 Oh! 胜。 哇，好嘢啊！连续三球都俾鱼柱封杀住啊，犀利啊！ 好球， 吓、啊？ 好嘢啊！ 见到啦，赤木。 好啦，呢场比赛要攞100分啊！ 终于呢场啱啱开始嘅比赛进入高潮啦！面对充满信心嘅岭南猛将鱼柱同仙道，双北嘅球员应该点样应付呢？